现在我刚才那个艾瑞克那个问题，我想现在语音回应一下，因为艾瑞克的问题大概是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后来他失忆了，那么对他的惩罚还有没有意义？或者说对他本人来说，这种惩罚还是不是可理解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涉及到几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学层面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惩罚的正当性的来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这个在惩罚这个问题上叫报应论，其实就是对应我们哲学上的义务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惩罚犯罪，就是因为犯罪本身是不，是是这个恶的，那么这个。对他的惩罚，其实就是他作恶的一种报应。在这个很多通俗的讲法叫因果报应，就是因为你犯罪这个因，所以导致了被惩罚这个果，跟别的东西没有关系。还有一种观点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就是为什么要惩罚犯罪？惩罚犯罪是因为要让他或者别人通过这个惩罚付出代价，然后。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使得这个社会的公序良序得到维护，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自古就有分歧。比如说，我们知道大概大家都对古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者法律思想，都持一种这个自然正义的观点。好像应该古代都是义务论的，或者说报应论的这样一种法学思想，不是，柏拉图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思想。他说，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已经不存在。你针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去惩罚，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为什么要惩罚？因为按照柏拉图的思想，他要建立一个理想国。他要维护一个共同体的正义秩序，那么他就必须惩罚犯罪。惩罚犯罪使得他本人或者其他的人不敢再犯罪，所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柏拉图是典型的一个，在这个方面，他是一个典型的，报应论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个对应到当代的法律争论，就是他不这么叫了，就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和自然法。法学家之间的争论，自然正义论、法律思想的争论，这个我们涉及到这个实证主义法学大师哈特曾经跟很多人有过争论，其中跟一次是跟德弗林的争论，一次是跟德沃金的争论，这两个争论是最有名的。我们先说跟德弗林的争论。德弗林的争论就涉及到今天在群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时英国的一些议员提出一个动议，就是要求废除卖淫和同性恋入罪的条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卖淫和同性恋它只是个人隐私范围的事情，只行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它伤害没有伤害到第三方，所以它不应该是犯罪。所以当时呢，在英国，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动议，遭到很多保守思想的人、法学家的攻击。典型的就是福德林，福德说，卖淫和这个同性恋，他是一些保守的天主教思想家，那更是不能接受卖淫和同性恋。所以呢，他们认为这应该维持在一种。对他们的惩罚，但是哈特呢就提出了这个支持，就是对这个动议提出支持。哈特从一个实证主义法律的角度去谈呢，说不管是卖淫还是嫖娼还是这个同性恋他们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去看的话，从法律规则的角度看，它是没有任何恶的效果的。所以说呢，他作为一个法律，来对他们进行治罪，是不符合这个法律的本身的这个公正原则的。这是这个哈特的一个观点。同时呢，哈特跟德沃金有一个旷日持久的。 争论影响了当代法学思想。就是哈特是一个实证主义的法律思想家，他的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一系列的中性的规则，注意他是提示中性的规则，这里边没有什么道德呀这个等等很多考量，所以实证主义的法律条款其实更多的是看这个法律的社会效果，它是一种中性的规则，它是约束大家的，它是规范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行为的，它只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好了。但是德沃金不同，德沃金认为呢，这个任何的法律条文，法律的这个规则后面都有一些原则和政策或者思想，这些原则其实就是道德，就是法律不可能脱离了道德，那么法律只不过是道德的一个底线而已，所以这是后来德沃金的思想被现在西方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实际上德沃金其实在这争论中是一个胜者。那么实际上这我就说的远了一点，就是在法学思想上就有两派，一派是义务论的，或者一派是这个义务论强调道德，强调原则，强调这个事情本身的这种恶或者善，而这个功利主义的或者实证主义的法律呢，它强调的是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它起到的是规范共同体的作用，所以呢，它考虑的是一种效果，它不太考虑这个法条本身的原则性。那么这个法律实证主义呢，被诟病很重要一点，就是由于它不太强调这个原则，所以它给了法律的执行者有太大的自我解读的空间，就随意性的空间，就是它的自主权太大，自由裁量权太大。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尔斯他有一套不同的看法。罗尔斯认为这惩罚问题上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规则，一个是效果论或者报应论的，一个是这个效果论的，这两个规则呢各有道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应该采取效果论的这样一种规则呢？就在立法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共同体的整体的规则立法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效果问题，就怎么让共同体的善或者价值得到弘扬这是立法者要考虑的问题。那么他说具体到个案，具体到个人犯罪者本身对他的惩罚那么他要支持这个就是说要看你本身是不是犯罪，惩罚的是你的犯罪行为，而不要过多的考虑这个犯罪带来的社会效果，因为这个人他是个个体，你不能把一个社会效果的重担放在他身上，他可能承受不起所以呢他认为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原罪问题考虑道德问题，考虑这个报应问题，所以他做了一个协调。我们知道罗尔斯这个人他的思想其实是很多平衡和协调在里边，也是他的一个思维方法，就是提到一种这个对这个任何事情他有一个反思平衡，所以呢提到这个问题呢，罗尔斯他很多都是这种平衡的观点，其实是很多是考量是很全面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思想如果走向极端，都对一个实证主义的法律条文或者功利主义的法律条文来说他惩罚的落脚点不在于犯罪罪恶本身，而在于惩罚的效果，社会效果。那么如果你把它推向极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可以惩罚一个不犯罪的人，只要这种惩罚对整个社会有利，那么这是不是很荒唐呢？我们知道古代古希腊它有一个叫制瓦片制度，比如说如果雅典城的所有的人大多数人都讨厌某一个权贵，那么在这个制瓦片的时候，一年一度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如果他得了有幸得了第一名，他就被驱逐出雅典城，十年不能返回雅典。那么这个显然是个多数暴政，但是这个多数暴政为什么会存在？其实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制能够稳定。我们知道， 雅典的民主制或者古代的民主，当它的力量出现不平衡以后，很容易变成这个寡头制，或者变成建主制，甚至走向独裁，这建主制其实就是一种独裁，一种体现，一种方式，所以他们才想出一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其实他们治这个瓦片治的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行事多么龌龊，不是，实际上这个人是雅典城最有势力的一个人，往往是。为什么把他驱逐走？就是因为防止他利用他的势力来瓦解雅典的民主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一种惩罚措施，或者一种效果论的惩罚措施。那么他公正吗？显然这个从民主制本身来说，维持民主制的稳定它是公正的，但是从犯罪本身它没有犯罪，从义务论的角度这是不公正的。所以说呢，对这个走向极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义务论的走向极端也会出问题，我们就不举这个太具的例子了。那么回到这个艾瑞克提到的这个问题，那么艾瑞克提到一个人犯了罪，如果他失去了记忆，我们是不是还要惩罚他？惩罚的还是不是公正？如果从效果论或者叫报应论来看，效果论或者说功利主义的角度，可能没有太多的纠结，因为他这个犯罪行为是一种公开的，外在上别人都认可，就是他犯了罪，我对他进行惩罚，其实起到的是以儆效尤的作用，并不是针对他当时的犯罪行为的恶劣是等等这些实质性的内容，而是针对他这个犯罪所带来的社会效果的这个考量。当然这里也有一种纠结，就是你惩罚的主体对不对，也会存在从外在来看也有这种考虑，但是不是很重要，因为对于别人来说他就是他，犯罪主体就是这个人，那么很少有人在意他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人，他的这个记忆还是不是存在，还是不是这个具有自我统一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义务论来说，那就要纠结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惩罚的这个人他因为他犯罪惩罚他，因为他的罪行惩罚他，那么就存在着你是在惩罚过去，因为过去某个人犯的罪，你是在现在惩罚他。那么如果这个主体不统一了，就是这个自我没有，这种惩罚从义务报应和道义的角度说是不是还成立的问题，就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我们就会脱离法学的考虑，因为法学不会去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失去记忆啊，是不是说因为主体确定了就是他犯罪，大家公认了确定了，但是更深的去挖掘这个犯罪主体的问题，就会有艾瑞克说这个问题，他如果失去了记忆，他不记得他犯这个罪，他还是原来那个他吗？那么我们惩罚的主体对吗？就是前后这个自我有一致性吗？有连续性吗？所以这个问题就上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从哲学上是确立这个主体的一致性的问题，这个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我们要提到人格的概念，人格是什么东西？人格按照艾瑞克给出的英文单词，就是一个个体特征或者个体特性，可以，我这翻译可能不太准确，也就这个人区别于别人的东西，他的最本质的东西。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他的一系列的行为，或者一系列的行为在他自身的一种形成的一种记忆，或形成的一种叫什么，这样就统一在他的自我认知中，就变成了他的一种记忆，他认可他所有做的这事情是基于他对这事情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行为，在他的内心所留存下的一种痕迹，也就是我们说的记忆。 那么如果一个人获取了记忆，那么这个人站在他自身来说，他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人，这就大成问题。或者说人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人格是什么东西，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他一系列行为或由这个行为所带来的这样一些自我认同，这就是他的人格或他的自我。我们首先是现在是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别人也要看他这个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他这个人格问题嘛，对吧？那么如果他没有了记忆，那么有人就说他丧失了这种自我，他也就丧失了自我的连续性或者统一性。那么你当从义务论的角度你惩罚他的时候，前后这两个人是不是还一个人，这就大成问题。所以呢有人认为这种惩罚没有意义了，因为从义务论的角度，从报应论的角度，其实就是追究一种犯罪的报应，犯罪的这个得到的这应有报应。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们通俗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或者这个自我已经没有连续性了，我们惩罚这个人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了，那么这个惩罚是不是就失去意义了，或者你惩罚的就不对。这里边就涉及到自我连续性的问题，什么才是自我，这个问题又非常复杂。我们首先我们就看一下最流行的自我观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的现代哲学的这个奠基人是笛卡尔。笛卡尔怎么定义一个自我呢？他说我思故我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存在，因为我在思考，我正因为我在思考，思考本身是一个直接的，我知道我在思考，因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最直接的确证，所以我才知道我存在，世界也存在，这是我存在的唯一证据。那么当笛卡尔就会反问，如果我睡着了，我已经不思考，我还存在吗？笛卡尔认为我们不能肯定我还存在，因为你睡觉的那一段时间你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或者说你是不能证明确定自己存在的，所以他认为存在本身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就这种自我非常不可靠。所以到了康德那里，康德就有一个主体物自体的概念，就是我的认知肯定是来源于我的物自体，我的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其实从笛卡尔到近代的哲学都，其实笛卡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在笛卡尔看来，自我是什么东西？自我就是我思，自我就是我思，而且是理性的思，这样他就排除了感觉啊情绪的东西。自我的代表其实就是理性的我，就是理性的主体。那么到康德这，他就有个物自体，有个你不可知的一种背后的东西，而其他的就通过这个主体去认知这个世界。通过什么认识？通过感性，通过直觉，通过这个鲜艳这个范畴等等，去范畴去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呢，传统哲学中的就传统的哲学，特别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我或者说个体就是一个理性的我，就是一个具备思考能力认识能力的我。那么这个我这个主体其实指的是精神主体，注意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精神，是你的理性。这样就艾瑞克的问题就来了，如果是这样定义自我的话，那么这个犯罪主体他失去记忆，他就失去自我，所以你惩罚他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一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人，只仅仅把人看作一个理性的主体，或者主体仅仅是理性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你的惩罚是不对的，对吧？但是当后来特别是现象学出现以后，那么大家在研究一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他就不再去简单的用主体客体认识和被认识对象去看问题。所以到胡塞尔那里，他就出现了一个意向性的概念，并且有一个内意识的概念。那么这样呢，他的自我就复杂一些了， 就在这个自我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站在那里跟世界隔开的一个认识跟对象对立的这个东西，不是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一种认识观，他要去分析这个现象，他把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呢放一边，我仅仅去抛弃这个现象，这时候就存在着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呢最典型的就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他就强调我们传统哲学上谈哲学谈存在谈认识都是首先确立一个主体，然后再去把我们研究的对象看成对象和客体，把它分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明确地画了一个界限。海德格尔说其实这种认识思路不是最原始的或最本真的认识，人一开始不是这么认识问题的，他海德格尔把这个叫做一个专题化。所谓专题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理性的思维去分析自然科学现象的时候，我们会创造一门学科叫物理学。当我们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我们人的心理活动的时候，我们创造一门科学叫生理心理学。这些方法，这些认识思维方法都是专题化的方法。专题化的方法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是更很一般很本真的原始的认识方法。海德格尔说我们其实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是不是说一出生一来到世界上人的一出现就很清楚的进行了专题化，不是这样的。这就是 Cat 所谈到的人来到世界上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就是海德格尔用了一个在世界中存在，它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单词，它中间用连接符号连起来。他说我存在于世是一个整体，在世界中存在不是说我出生了一个人，我进来到世界上然后去认识问题去干，不是这样的。我是一出生就是在世界中存在，在就是我的存在，和中就是我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处在一个世界中，和世界，什么是世界？它有它的解释。这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一种这个先后啊不同的时间进入，它是一块。你来到世界上就带着你的世界，带着你的认知，带着你的很多东西一块来。也就是说，你在专题化之前。在认识之前，这个认识我们解读认识论的认识，你就对世界有一定的情绪，有一定的感受，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总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对世界的带引号的认识，其实我们也把它叫做前认识。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专题化认识的，专题化认识后来上升到一个层次。我们来到世界上是干什么呢？我们首先是操劳和操持。所谓操劳，就是我们开始这个生存，开始活下来，我们开始使用工具，开始改这个劳动，开始取食物，跟人打交道，这是操劳。操持，这是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没有很多理性的或者说明确的专题化的认知，人们其实就是说懵懵懂懂的在世界上就这么生存，就这么砍树呀，盖房子呀，这个跟人打交道，跟人争夺呀，这是用无意识状态，或者说一种他不用无意识这个词，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多多少少会对世界都有一定的认识，或对自己的存在有一定的认识的这样一种前认识状态，但是没有专门的去思考这些东西。所以呢，什么情况大家才会专题化呢？比如说我在使用工具的时候，我使用工具拿锤子锤钉子，我从来不关心这锤子长什么模样，从来不关心它的其他的方面， 我只是觉着他上手就行。注意，他就用了个上手，我能砸钉子能用，就我就不考虑别的。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锤子坏掉，不能砸钉子，那么你就会拿这个锤子来端详，哎，它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它就不叫上手了，它叫在手。我忘了这个词，我忘了，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它处在一种停滞状态，一种审。那才开始专题研究这个锤子哦，这个锤子的这个螺丝松了，这个锤子的把断折了，这才出现了他所谓的专题化的认识。所以呢，人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来到世界上，把自我和世界划分开，不是这样，他是带着他的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带着这个世界行走，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虽然他对人生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认知，但是他或多或少对自己的存在是有意识的，有情绪的，所以他是用了情绪这个词。也就是说我简单说吧，因为要讲海德格的哲学太多了那种，我就简单说跟我们这个问题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先存在，这个没有什么理由，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种事情，我们没有根据，我们为什么要存在？我们先存在，我们先不去追问这个东西，我们先存在，然后我们才去，由于我们的生命活动，由于我们的这所有的生命活动，我们才去创造、去认知，才反过来去反思。我们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经历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了大量的记忆以后，我们才创造了我们一个人的人格和本质，也就是说，存在主义讲的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当海德格尔做了这样一种分析以后，注意，我们的人的主体已经不是简单的那种天然的就是理性的主体，不是这样。这个主体它已经有点模糊了，其实已经不存在主体了，只有存在。存在是什么东西？注意，我再把存在说一下。就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不是存在物，就是他认为从巴门尼德之后，哲学家都走偏了路，由于哲学家这个努力建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建立认识论，反而不但没有揭示存在，反而遮蔽了存在，遮蔽了真理。错就错在人们把存在物当成了存在。比如说我们说一张桌子，这是一个存在物但是一个人呢，他是不是就是个人外在这个东西？不是。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我们往往把存在物当存在了，一张桌子是一个存在物，当然是也是它桌子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完成时，但是人不是，人不是完成时的，人是去创造它的存在的。所以说人的存在不是人这个存在者本身，也它不是个完成式，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去存在的过程。注意，去存在，所以它的最重要的注脚存在于时间，存在的意义在于时间，而时间最重要的时间维度是将来。也就是说，存在是一种筹划行为，是一种荒谬的被抛掷的这样一个东西，存在物去筹划它的未来的这样一个行为。也就是说认识只是存在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这样呢，这样他就把这个我们传统哲学上的主体概念变成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它存在本身，我们一般不用主，存在本身就是主体，对吧？但这个主体不是一个简单的去认识去跟世界对立，不是这样的。它这种只是它这种特殊状态，也就是专题化的存在，专题化的生存。 我把东西又说复杂了，因为海德格的哲学很复杂，我要专题讲海德格尔哲学的话需要讲很长时间才能讲明白。也就是说在海德格看来呢，我们并不是有一个主体先放在那里，然后这个主体也并不是就是那个理性的主体，然后负责去认识去创造去怎么，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存在本身和他的世界和他的环境和他的行为是连为一体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进入了一种沉沦状态，就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你建立了一种庸人状态或者常人状态，其实是被环境所同化了。那么只有当你这个被良知所唤醒，清醒，你才会自觉的跟你的沉沦状态，跟你那个庸俗的或者那个沉沦的自我所脱离，然后回过头来面对自己本真的自我，去思考自己的生存。当然，这个根本的警醒其实是死亡。只有真实的面对死亡，你才能真实的面对你的存在。所以他从这些角度去分析，但他没有去分析主体了。但是因为海德格尔对这个存在或者说这个对这个认识这样一个理性化的这样一种绝对统治地位的一种解构，所以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梅罗庞蒂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或者叫身体的哲学。那么也就是说，在梅罗庞蒂看来，传统上把自我或者我看成了那个理性的自我，那个思考的自我，那个认识的自我，但是实际上人并不是这个很简单的把身体看作是一种外在于自我的一种客体来认识自我的身体，并不是这样划分开的自我，而是人是通过知觉去跟世界打交道的。而知觉是什么东西？就是身体的一种行为。他举例子，就当我左手去摸我的右手的时候，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感觉到左手在摸，但我的左手也感觉到右手被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相互作用，他们是互有感觉的。谁是一个主体，谁是个客体？那么其实他考虑到我们人在跟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通过我的这个认识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我是通过知觉去认识世界的。知觉是通过什么？是通过身体。而身体本身其实既是我的认识客体，又是我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也是我的认识主体。所以这就存在一个从这个近代以来一种对主体的一种颠覆性认识。主体原来我们从这个理性的科学家哲学家的角度讲，就是我的意识，我的思想，我的精神，身体就完全没有地位。身体其实你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你是一种被认识的东西，你跟自我没有关系，你只是自我的载体，你是外在的。但是从梅罗庞蒂，自我是什么东西？自我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思想。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因为你的思想也是身体的思想，反过来你的思想也是通过身体去认识的。当我们知觉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觉的世界和世界本身是不是一样？不完全一样。因为当我去知觉世界的时候，我是用我的身体跟世界去相互作用，是介入，最介绍的介入。这就其实是跟当代量子力学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就是我们当去测量一个微粒子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很清楚的把这个微观粒子测量出来，客观的描述它的客观状态，不是的。按照测不准理论，你当你去测量这微观粒子的时候，你已经干扰到微观粒子的状态，所以存在一个测不准原理。 其实，在梅罗庞蒂看来，人的认知、人的知觉是这样：当我们知觉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干扰了世界。是外边存在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一种不同的世界，我们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觉，改造了一个世界。当我们知觉到世界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被我们知觉所改造了世界。那么也就是世界是我们身体的延伸，注意。世界是我们身体延伸，这样在梅罗庞蒂看来，其实你的自我是抛不开身体的，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你的自我不仅仅是你的思维、你的记忆、你的形成的那种自我认知啊、那种统一性啊、也包括你的身体。那么他把身体如果加进去的话，那现在我们回到阿瑞克那个问题。那么你犯罪了，你当时犯罪，你忘掉了，对吧？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是原来那个身体？当然，我们可以说已经不是原来身体了，我有新陈代谢嘛。但是是不是跟原来身体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当然有连续性、统一性，因为你如果没有连续性、统一性，就说就等于你死过了嘛，对吧？你死过以后，你就没有连续统一性了，比方你说。我借尸还魂，别人的灵魂这个到了我的身体里，那么你的所有的知觉都变了，你的记忆也变了，那个时候你可以说这个身体没有连续性了，当然这个还是存疑问的，对吧？我们分开的说，但是我们正常情况说你的身体是有连续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按照梅罗庞蒂的自我观，你的自我或者你的本质、你的自我统一性是跟你的身体分不开的。你这个身体原来是犯罪的那个身体，不管你自己记不记得，你这个身体确实是原来那个犯罪的身体啊，连续下来的同一个身体，存活下来的一个同一个身体。所以呢，从自我的统一性来说，按照梅罗庞蒂的看法，那当然没有问题。从义务论的角度，我惩罚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可能借着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说得复杂了，就是自我的统一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总结，传统哲学认为自我就是理性。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不思我就不在，哪怕你是植物人，你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没有思，没有理性，没有理性的这样一个主体，你的或者说你的理性思维没有连续下来，你的自我就没有统一性，你的存在就大成疑问。但是后来存在主义这条认为，存在跟主体并不是完全，人的存在形式并不是一上来就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主体，一种理性的行为主体，不是这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去创造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创造自我，一种创造本主体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是一个连续的。特别是后来梅罗庞蒂的观点，其实你不要认为只有你的思想、你的大脑思考的那些东西、你的认识、你的认知才是你的自我，其实你的身体也是，你的感觉、你的情绪通通都是你的自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前面的犯罪就是你在犯罪，你逃不脱。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看你如何去定义你这个自我，定义你的自我的统一性。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走向极端。为什么不要走向极端呢？有一种学说，有一种这个现在书店卖的很火的一个人，他的书非常流行，叫的克里希纳穆提，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吧？被称为通灵者，他有很多录像，很多这个讲座，特别是那个香港那个女影星，她是后来翻译的大量的作品。克里希纳穆提的很多所谓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取消主客区别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为什么存在战争、存在纷争，就是有了你和我的区分。而如果我们不做你和我的区分，我们认为大家都是一体的，那还有纷争吗？还有私欲吗？就是说他通过取消主体 当然这个我们首先不能把它等同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不能等同这个啊。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啊，其实是一种关系理论啊，一种人际关系交往理论，它还是确定主体，并不是取消主体，而是强调主体间性，强调这种关系。但是克里希纳穆提呢，他说我们人类的灾难都是因为有自我和他的对立面去造成的。那么我们如果取消了这个东西呢，是不是没有纷争了？还有他说如果你在分析和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陷入一种谬误状态，是因为你老被你的记忆所绑架。比如说你观察一棵树的时候，你总是有树的概念，有树的很多先入之见，那你就不能很本真的去看清楚树所呈现给你的东西啊，你取消这些记忆。但是我们知道，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的反思行为啊，就是一种反思行为。这种反思必然是对比你看到的东西跟你大脑中的东西进行这种对比，才有了认识。如果我们没有了记忆，你想想，一个空白的主体去看一棵树，它能有什么收获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说法，所以它本身就不符合认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这是一种走极端的行为，所以克里希纳穆提，你们会读到他很多东西写得很优美，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鸡汤，其实没有任何营养，因为他的问题都是伪问题，就是一厢情愿的把问题取消了，然后说你看没有这个问题吧，他已经把问题前提取消了，没有主体了，没有思考者，没有观察者了，没有记忆了，那么哪来的这种分歧？你已经没有我和他的区别，没有这种主体之间的分别，哪来的纷争？所以他把问题完全，这是走向了极端。但是我们知道，对于自我的反思中有很多这个不走极端，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比如说我前面讲这些，包括我们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心理学大师。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也对自我进行了划分，比如说本我、超我等等等等，他也是不承认，简单的承认一个自我的主体就是意识本身，而他把潜意识和人的本能的这样一些东西也掺入进来。所以呢，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并不是由意识完全决定的，其实大量决定人行为的是他的潜意识，潜意识其实并不是记忆潜意识是在记忆下面的。就是艾瑞克说那个问题，如果我失忆了，我记不得我做过什么，你是不是还有潜意识呢？这个大可以问一下，因为按弗洛伊德的理解，人的意识只是这个冰山浮在海面上的那一点点，但是真正大量的是在海洋下面，也就是潜意识是更本质的。所以按照弗洛伊德理论，自我也要划分成什么超我、本我等等不同的部分，所以不能简单的把超我当作自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自我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哲学上非常复杂的问题，既不能简单的把意识或者理性当作这样一个认识的主体当作自我本身，也不能像克里希纳穆提那样完全取消自我而是我们要深入的分析这个自我的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成分，然后我们再去看，回到这个问题，看看它是不是具备这个连续性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自我，然后它是不是该从义务论的角度或者从报应论的角度，它是不是该承担它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是不是对它的惩罚还具备正当性。所以这些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所以有时候当特别今天我讲的这些，你会听着很乱， 你会听着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该不该惩罚他？但我倾向是应该的，因为你的主体不仅是你记忆的那一部分，也包括你没有记忆的那一部分和你的身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是宽泛讲，但这个不是一个定论。那有人会提出很多反向的质疑来，那么其实哲学，更多的是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而不是得出结论。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把整个这个问题艾瑞克这个问题通过这样一种不同层面的这种分析，第一个就是从法学上的争论，关于惩罚的正当性的不同理论，从他们的角度去分析，会应该是一个，那么这些法学理论奠定的一个基础就是主体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该如何去确定，那么这就超出了法学的一个范围，因为法律的主体是很简单的，但是当你提出了失忆问题啊、精神病的问题啊、或者说犯罪前是犯罪的过程中是精神病，或者犯罪以后，出现了精神不同，那么这个就复杂了，所以法学上就有很多争论。那么法学的争论当然是从这个，报应论或者这个功利主义两个层面去做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如果细分析的话，那就会涉及到哲学上对这个主体的确认，主体是不是连续性，是不是统一性，自我的连续性、统一性，当然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观念，比如说社群主义的泰勒他有不同的一自我观等等，就很复杂，所以我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些不同的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我们没法确定哪种思想更对或者更正确，我们只是通过这些方法，通过这些不同的思想，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看问题，我们要在这个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这个惩罚的正当性问题。当然这个。我当我谈完正当性以后，我今天我对自我的这样一种概念的一种扩展，会涉及到梅芝谈的他妹妹谈的那些问题，其实我觉得他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当我们把一个人主体或自我不仅仅看作理性的主体、精神的主体而是看作一种更复杂的主体，情绪、欲望、身体等等，它都是一个统一的话，那我们就因为传统哲学人类就有贬低欲望或者说抬高理性这样一种倾向，这是古典哲学，比如说柏拉图他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就是个理性的世界，那么我们这个现世界不过是理性的一种模仿，包括很多古代的哲学家他都是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人的欲望是一种被社会所贬低的东西，是启蒙运动以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才发现了人性中那些更感性、更丰富的内容才被发现，特别是像宗教基督教它也是强，这个从古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所有的哲学都是强调精神的重要性，精神的高贵，而欲望和肉体的这样一种低下，这是一种古代的一种思维方法，古代人就是尽量跟动物区分开，我人是人，动物是动物，我跟你不是一类，就是说人是要尽量贬低自身动物性的那些东西，而弘扬抬高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那种非动物性的那种人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在后来，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特别现代人们逐渐发现，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主体。人的自我是由各种东西构成的，包括你的情绪、你的感觉、你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走出了那种古典的那种简单化的那种定位，自我定位以后，我们就发现当然我们追求很高的精神的这样一种享受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但是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啊，特别凯特说的好多话其实带有很多存在主义的一些现代的一些思考，就是说那么最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恋爱爱情或者说性或者说情色这些东西能不能很清楚的区分开。我原来做过一讲座，其实是一种大概的划分我当然爱情是一种精神状态，其实爱情不是一种精神贫乏的一种体现，而恰恰是精神丰富的体现。一个精神生活很空虚或者文化程度很低或者精神很空虚的人，你很难说他有什么丰富的精神或者爱情的体验，这个很难。其实是精神，其实是一种爱情，是一种精神，但是这个本身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可以条理化可以理性化的那种精神教条，不是这样。它其实是一种很丰富的一种升华过程，包括你的感觉，包括你的情绪，包括这里边的一些产生的美感和一些东西，它会跟精神这个在一起，然后才能烘托出一种很丰富的情感世界。如果简单化的话，可能简单的抬高精神贬低欲望，那可能就不一定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情感之美。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复杂性因为自我是很复杂的，所以自我的现象就是由于自我产生的情感现象也是很复杂的。这里边呢就不能简单的去划分哪一部分是好，哪一部分是坏，哪是高贵，哪是低贱，不能这么去划分。它是一个很这个混杂的，或者说很这个很复杂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也是 Cat 讲的好多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就从存在这个角度，其实人的存在本身在理性主体之外，是一开始他总有一些情绪，总有一些认知，总有一些感觉，总有一些这个存在现象所伴随着。所以说这个非常就是非常这个丰富，不能简单化。我顺便说一个讲的梅罗庞蒂的思想，我顺便说一个他的生平的一个跟他的生命和思想很有关的一个事情。就梅罗庞蒂是61岁的时候在家猝死的，突然死亡。他为什么猝死？因为他得了跟我一样的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么他这种病呢，其实是很容易猝死的。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的技术这么先进，比如说我就在奥运期间08年做了支架，那么他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他死的时候呢，手里拿着的书正好应该是笛卡尔的哲学，他在研究笛卡尔的哲学，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猝死了。这个事情是很有用，他本人提出的这个自我的概念就是否定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强调身体其实是自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本身呢，这个存在的这样一种偶然性，其实恰恰不光体现在笛卡尔讲的这种方面，而且在他这里体现的最最典型就是身体的这样一种这种偶然性，也他恰恰就死在这样一个 过程中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其实恰恰印证了他的哲学，就是你的身体啊，确实是你自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太脆弱太偶然，所以你的存在也逃脱不了这样一个偶然的本质。这个七哥，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法学上会用梅罗庞蒂的思想去定罪，因为我前面说的很清楚，法学肯定只是按法律主体的概念去确定定罪。那么法学上有两种思维，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报应论的的话，他如果这个人在精神病状态下犯的罪，那么他是不应该被惩罚的，因为他不应该负责任，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所以他不是责任主体，他只是个自然主体，他不是责任主体。那么如果从这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我就可以对他进行判罪，因为我惩罚的是一种这个行为，而这种行为如果以精神病人为由开脱罪责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社会上很多人效仿他，假装是精神病人去犯罪，或者说以你分不清是不是精神病人或者是不是精神发作状态，在自我辩护的时候他说自己是精神病人，所以呢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当然没有那么实际案例中没有那么轻啊，没有那么严格区分，但是这是两种出发点。另外对犯罪以后变成精神病的人，那正好其实可能更好相反。如果从报应论的角度他应该是被惩罚的，因为他在犯罪的时候本身他是一种恶，他应该知道自己是在犯罪，所以那个时候他有多大罪就该判多大刑。至于他以后是不是精神病那不重要，因为我们是针对他当时的罪行判的。而从效果论的角度我想想啊，从效果论的角度呢，可能这个事情就因为当时就不是那么确定他当时那种犯罪行为本身这个并不是多么重要那个恶有多大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对他的惩罚是一种什么效果。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惩罚一个精神病人是不是有必要就大可怀疑，恰恰是这两个结论是不太一样的，有一点相反。而这两种他的认识主体的时候，我们都是简单化，就是把主体仅仅看作没有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看法都是一个统一的主体，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后边的分析其实已经脱离了法律的角度，而是我是从哲学上自我统一性，就是我如果因为前面都是把它看成一个统一的自我还是那个自我，那么我们是说深究起来，如果我们对这个自我统一性有怀疑的话，那么自我统一性该怎么认定，这其实是哲学上的，不是所有的哲学思考都能让法学界承认或者能被作为实际应用，不是这样的。因为哲学只是一种我前面说提出问题去反思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告诉大家，但实际在应用的时候大家还是按约定俗成或者说法律上明确确定的那样一些自我的定义或者责任主体的定义去进行定义。我没有说法律上会利用梅罗庞蒂的思想去，我是说我们在思考法律上如果回过头来去看这个自我的统一性或者主体的统一性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打很多问号，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另外梅芝谈到他读了克里希纳穆提五六本书，所以对自己有治疗作用。其实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 它其实更多的是心灵啊抚慰或心灵按摩的作用，就说它不一定是真理，它也不一定正确，但是你读着它让你很舒服，让你怎么说，这心灵鸡汤你说它没有作用吗？有时候是有作用的，就是你主观上认为它对，你主观上认为哎呦很享受读着啊，觉着很舒服啊，你主观上认为它治愈了你啊，这个就我们就好多培训，好多所谓的这个培训也是这样的，很多培训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五迷三道的培训，就是其实呢就是搞一些类似激励啊，搞鸡汤啊，然后比如说让你去说你的生活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他就问你说你是这个家里出现过什么灾难吧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说没有就我当然这种培训很多是这种手段，然后他就问你是不是堕过胎，你说堕过啊，那对了，就是那个小鬼缠上你了，你必须忏悔，你必须向他道歉，然后做出很多仪式性的东西来，然后他激发出你的各种情绪，连哭带叫，包括他可以让你回忆你曾经对不起谁啊，不对不起你父亲或者对不起你母亲，然后呢你总有一款能让他猜到啊，就是这事儿，就这事儿啊，你必须去忏悔，你必须，然后呢让你做出很多很多情感的宣泄和表示来，然后做出很多东西，然后说哎你现在化解了，你没事了，你的包袱卸掉了，你当时你觉得确实轻松了，因为你哭过了嘛，你发泄过了嘛，然后你认为有很大的收获啊，我平静了，我被治愈了，然后下一期他就会有提高班，然后让你继续掏钱去参加他更进一步的培训。我知道有好几个这样的受害者，就我认为他受害者，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就他觉得很收获很多啊，收获很大，每年都去参加培训，每年都拿几万块钱，然后提升到高级班，提升到更高级班啊，他觉得我的人整个变了。其实你没有任何收获，你进入一种被他进了一种，但是克里希纳穆提的东西我看过，我看了以后我只想笑，就是他是用一个很优美的文字，很抒情很优美的文字去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空话，然后让你觉得诶确实放下了很多东西，因为他给你的提示就是什么都没有意义，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没有那个什么，完全是虚无化的状态。你妹妹的很多文字我一开始没好意思说，其实就是大量的克里希纳穆提的那样的东西，是很空的东西，然后反复的讲我们要放下这个东西，放下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可以了，其实那都没有意义，能放下什么呢？一些非真理的东西，比如说克里希纳穆提东西或者是其他的心灵鸡汤，它有没有效果呢？如果你的认知跟它合拍，它是有效果的，它是抚慰你，让你感觉到你收获很多，感觉到你被治愈了，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当然这种假象就是说我们人的精神世界是这样的，如果你一直被假象所欺骗，直到你老死，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是不会感觉被欺骗的，因为假象就变成了真相，这就是心灵鸡汤的作用。但当有一天你醒悟以后，你发现你被骗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受到伤害，知道这个道理吧？这些克里希纳穆提这些东西和类似的东西，包括一些培训，一些五迷三道的所谓的培训给人带来的那样一种这克里希纳穆提其实是从佛教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而佛教其实给人的很多感觉就是这样，就是像梅枝你说我治愈了，或者我放下了，我其实佛教就是这个作用。很多佛教徒生活中遇到很多苦恼以后信了佛他就觉得放下了， 收获很多，就是不再这个纠结了。起的作用其实就是这样，我用四个字来概括这种效果，就是自我麻醉。那么当我们批判后一方等体制内法学人士谈的法治先行的时候，我们前提说过了，如果能实现法治先行当然很好，但是现实吗？既然是一种走不通的路，你去提倡其实就是一种对社会大众的麻醉，和或者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而引向了歧途。其实克里希纳穆提的东西也是这个效果，如果真的把我和别人区分开，区分不区分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区分你我他，战争纷争都不存在了，当然很好，但是这现实吗？这可能吗？有一丝一毫的可行性吗？没有，没有。那这样一提，其实就是一种把问题回避掉的一种麻醉，或者一种。那么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当你看了他的东西，把他所有的这些言说作为一种理念，或者做一种意识深深地印在自己脑子里以后，你认为其实得到了一种满足或者缓解，其实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让你忘掉了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回避了自己的问题，其实根本上没有任何这个解决你的问题。这个七格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精神病发作期间，他不负责任，是因为你的身体，本身，是自我的一部分，但是你的身体是完全不被，是被你的精神所控制的。如果你，在发病那一瞬间，你是，完全精神处于失常状态，那么你的身体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所以说他是不应该负责任的。但是如果从这个自我延续，就他你在犯罪那瞬间精神是正常的，你的身心是正常的，你的身体和精神是一起犯罪的，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并没有不折不扣的去你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了这个犯罪的指令，你也是这个注意我这个地方这可能因为本身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逃不脱责任的，你整个这个人。但你后来比如说你精神失常了，你精神失常了，你的自我是不是完全断开了呢？没有完全断开，因为比如说我们对你的惩罚是对你这个自我的惩罚，你的身体是自我的一部分，也要接受这个惩罚，因为你是整个自我都是有责任的。那即使你的精神那一部分已经这个你说的断开了，但是它连接它的还是身体。注意我说的这个自我是个整体身体，所以你应该受到惩罚。而这个当你是精神病状态犯罪，这个问题在于你犯罪的时候你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不管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都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从义务律论的角度来说，你就应该被惩罚。这个地方的重点是责任能力，就你有没有这个责任能力。因为有责任能力，你不管怎么变，你这个自我没有完全断开，你应该承担责任。你如果有责任能力，有责任能力，你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这个精神状态如何，你自我还是延续的。但反过来，你在犯罪的当时就没有责任能力，那你从义务论的角度，你就不是犯罪，你的身体再连续，这不是连续断开的问题，你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它是这样一个概念。七格，你的问题是把两个问题都看成，是不是身体有没有连续性？不是，第一个就在精神病状态下犯罪，你的身体和你的整个自我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你是不应该，被认为是犯罪。而如果你当时是正常状态下犯罪，你已经是犯罪，你已经有责任能力，你应该被惩罚，不能因为你的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你的 整个自我就跟原来的自我彻底分离了，不是，因为按照梅罗庞蒂理论，你的自我还有一部分是连续的，或者说你的自我中包括身体，它是连续的，你应该，因为惩罚的就是你的身体嘛，对吧，惩罚的其实就是你的身体，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里边关键是两个责任，责任不对等，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梅芝，你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比如说广告产品，它不是基于你个人的独特体验，而是基于广告宣传别人用了，所以别人说好那就是好，其实这个东西不跟克里希纳穆提是没有关系的，这其实是存在主义哲学中海德格尔讲那个沉沦，就是处在沉沦状态下的人，他是被常人所统治，这个常人是谁，既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庸众大众的整体，就是一个人他失去了独特性，所以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常人所绑架的，就是比如说他认为他的趣味是他自己的，其实不是，那是常人的，是广告灌输给他的，是旁人的感受，是别人的感受，变成了一种普通的感受，就是一种统一的感受，他认为他是这个是自己有独立思想，其实没有，他的思想来社会整体习俗道德等等灌输给他的，他没有本真的自我，那么怎么办，所以海德格尔讲要有良知换回自我，良知如何换回自我，良知怎么产生，良知其实在于人的这种不完满性，人的这种人本身的这种不性，就是否定的这个不性，人存在着不性，所以呢人不是完美的完满的，人的生存本身就是荒谬的，他的入世就是被抛掷来的，他本身就是带着原罪，注意我说的原罪不是基督教的概念，其实海德格尔是借助了基督教的这样一个说辞，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最后他的哲学其实我们发现海德格尔最后其实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了，变成一个带着这个神秘色彩的这样一种哲学，所以这种原罪就使得你的这种亏欠感，你的这种不幸唤醒你，特别是面对死亡，死亡是一种绝对不可能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没有人，但是普通人只是逃避对死亡的这样一种预期，就是我肯定不去想我死亡的事儿，比如说发生一个交通事故，说那个人死掉了啊，他觉得是交通事故，那跟我无关，没有人去想我很快就会死掉，或者我马上就要死掉，或者我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死掉，没有人愿意去想，大家会回避这个问题。那么海德格尔或者西方的哲学家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勇敢的去思考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这种死亡的这种这种震撼，对人的这种震撼就会唤醒人脱离那种沉沦状态，回到本真的自我，去思考自己的生存，自己生存的意义，思考将来，思考什么将来，就是我现在到我死亡这段时间，我的意义，我的生存还有没有意义，我要做点什么。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本真的思维，就是让自己从沉沦状态中走出来，也就变成一种独特的自我，要活出你的个性，活出你的独特的人生的意义，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所非常关心的本真的独特的个性化的生存。